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伟杰 是吧？伟杰，这个今天不能够跟马博士交换座位。 I'm so sorry。 主要是因为衣服漏在我这边。 今天衣服有特别设计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过十二点才播，所以不能坐另外一边，所以我们只好坐这 边。不会啊，可以马赛克啊，马赛克就好。 他会把我连马赛克。你坐这 边，马赛克你接你这样。 马赛克会使我们呈现出这个日系节目的特点。 对， 这个家辉最近在忙些什么呀？ 我最近在忙一个我的小长篇小说快要出版啊，可是那个还没出版呢，已经有导演买了，作为要拍电影嘛，嗯，所以正在要重新，电影对我来说是完全不熟悉的东西嘛，然后我就那个正在学习怎么来编剧，还有学习游说导演留几个很重要的黑社会老大的角色给你，给我，给文道，给徐子东，哎呦，那是我们四大家族啊， 那是真是四大家族啊， 四大家族啊， 蒋宋孔陈呢，是吧？ 对，我让你选嘛，因为我的小说叫龙头凤尾，你要当龙头还是凤尾？ 龙头凤尾草包肚， 对对对， 他就看教父啊，就学习编剧。我就还想起来，我那天看见这个姜文说的有意思，就是说他就说马龙白兰度，你知道拍教父一开始的这一幕啊，那个猫啊其实是即兴的，嗯，就是当时在片场就 刚好来一只抓一只包， 哎，然后你看姜文他就说呀，他说你看这个马龙白兰度啊，当时为什么能够感觉到这种教父的这种威，这种气场啊，就是一种反差，就是一个那样的人，可是他抱着猫啊，他教父说话像个怨妇，就是埋怨，你看你有事儿才来找我，对吧？你都不找我喝咖啡，你就是怎么着，但是最后啊，我还是帮你，你看这种张力，这种戏剧的这种张力， 你要看了解他的张力啊，他的好不仅是看他成品，你要看他原来的比较，因为我真的要研究教父来学编剧嘛，我网上很多材料比对他三个剧本的版本，第一稿、第二稿还有最后稿，你就看出来他为什么这样安排，想表达什么，然后才真的是学到。所以我们不把伟杰跟别人比较，我们看不出他的好嘛。 所以你看， 对，要比谁？要比谁？你说。 我就是说，他们老说男女一样，我就是说我眼睛里看见的就是男女有别。 对。 你比方说，你看我们讲拳王阿里，那女嘉宾一般都不以为然。你看这个义军是吧？是阿里，他也怎么没那么了不起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讲教父，这好像是男孩子的圣经。 有时候确实男女关心的点真的 不一样。你不觉得崇拜这样的男人吗？ 我觉得他有些真的反战这一块，我觉得真的挺酷的。 什么反战？到哪儿哪儿跟哪儿？ 他就不去当兵啊，他被抓起来啊。他 说 我、 啊、说 对 阿里、 啊，我就说他这一块真的特别。 我是说女孩子看到这个《教父》里的马龙白兰度。 我确实真的不会耶，就是我，因为我说实话，因为男生都好喜欢看《教父》这部电影，然后就会把他讲得活灵活现，然后就会很喜欢，觉得里面就是里面那个兄弟情节很酷很帅。那女生看完就男生版宫斗剧的一种 feel， 你知道？但我觉得这是男生跟女生之间对于 伟杰，我给你猜哈，因为现在我重看看得比较仔细啊，你们猜里面的第一集《教父》的马龙白兰度。几岁？不是教父这个人几岁？他演的时候几岁？ 就这个演员啊， 演员几岁？ 应该也六几岁了吧？ 六十多少？你猜呢？ 六十吧。 48。48比现在的教父马家辉还年轻了。 那是长得惨呐、 啊！啊，他也就演得好， 演得好。哎、 他 会聊天吗？ 会聊天。 哎、他那个很好玩。人的生命有时候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嘛。 家辉，知道你真实年龄的人都会夸你演得好。 他当初要找他不接的，后来游说他，因为那是他事业的低潮，他不接。后来呢，他怎么才接呢？他要自己，他要求很高，跟文涛一样，对自己。他在家里，先在镜子面前来演教父，所以什么把两个棉花塞进嘴巴是他自己弄的。他总是觉得不像，那自己哎，突然看到桌上有刚刷完他老婆啊刷完几扎的那种棉花球啊，他又把它塞进嘴巴里面，哎，有点像了。然后呢，又加个小动作。就这样，有没有？ 波脸的那个 小动作，突然波脸哈、嗯， 然后也像看到家里有只猫也突然抱一下什么，那感觉可能到时候要告诉导演要跟动物建立一种关系这样哈。所以他48岁演到你们都以为是60岁。 对啊，我真的以为他是60岁。 一个人可以这样的研究表演。 所以两位如果接下来要接四大家主要演出角头老大，请问接下来是要抱什么东西，要做什么样的那个付出呢？ 我觉得我就是比较俗张了，你让我就别抱着猫了，你就找一个 抱大腿之类的。 是吧？ 你那角色我安排好了，抱个男人，因为我的小说是讲同志，讲 gay 的，他会抱着文道。 这个我们探讨的这个学问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真人秀的时代啊，谁都得学学表演。 对， 包括政府的官员，你知道，就是我觉得啊，就是中国的很多事情都在。被这个屏幕所影响所改变，以至于最近咱们其实从教父啊要聊的是什么呢，聊的不是黑社会，聊的是白社会啊。白社会里边出了什么事呢？山西的这个市长书记啊现在都上了真人秀，但是呢这是他们省长批的项目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就是内地官媒把这个一个电视节目解读为是什么呢，就是说山西现在的当局他是为了从一个什么里走出来呢，从这几年呢山西的官场叫做坍塌式的落马， 对， 经济呢叫做断崖式的下跌，要从这个里面走出来。你知道为什么断崖式下跌吗？ 严打嘛。不是吗？ 真 是，我觉得对你说对了，就是从这个事情里边你能观察到中国现在的很多大局面，比如一个是反腐，你看山西官场这几年就是坍塌嘛，对吧，窝案呢动不动都再有一个呢产能过剩，这就是人们说的就要去产能。我原来不太懂什么叫去产能，马上表现在山西，你过去靠煤炭什么钢铁，可是现在这些东西要去产能，去产能你怎么办呢？山西现在突然一发现我们除了煤还有什么呢， 山明水秀风景。 对啊，人说山西好风光，发现他要打旅游牌，于是这副省长说了，山西电视台要搞节目，怎么搞呢？市长书记上台就说是秀啊。这个时候呢电视台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，就说他们一上真人秀会不会把真人秀变成政府工作报告呢，就很担心。 对， 最后居然发现呢不是，要不是今天的官员他看了这些个东西啊，他也在改变，拼了命的想让自己显得更亲民一些啊，或者什么的。 他们那个秀有比拼的吗？有评审给他 投票，网上投票，现场评审给他打分。你现在当官 接受那那些人投完票没事吧？没有， 因为太多人了， 认不出来。 而且大家都说这个节目要开之前，大家都在讨论说会不会有压力，比如说是不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市长没讲好啊？待会那个或者是说要不要给分要作假或什么？他说不用，因为呢太多人在监视这个节目了，没有人可以使得上力，最后就是群众来做一个投票。 就说10还是11个是要不就是都是一把手或者二把手来，你可以看看咱们的官员啊。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，阳泉古名漾泉，漾是水喷涌的意思，近代这里设置火车站，漾泉就更名为阳泉。阳泉坐落在山西的东部太行山的中路，太原和石家庄之间是我们山西的东大门，这就是我的阳泉，一个关山古韵的地方。这就是我的阳泉，一个英雄辈出的城市。这就是我的阳泉，山西近代工业的摇篮。这就是我的阳泉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。 欢乐的嘞， 怎么样？ 你知道我觉得这是讲话上有点不同哦。我小时候什么时候会像这样讲话？比如说，我的阳泉，我的阳泉，我的阳泉，就是你只有在参加 演讲比赛上面、嗯、所以就突然觉得这些市长们好可怜哦，要上去表演，就好像在大家面前表演的一个这个演讲比赛。 那你觉得、嗯、那你觉得马英九讲话呢？ 马英九讲话 有没有点一本正经的这种？ 马英九已经算他还算好，其实他不算，他不算不大算是一本正经的。他通会，他会前面跟后面夹杂有趣，中间一本正经，所以也是有 mix 的过的。 但是有谁是在这个台湾比较有朗诵范儿的？ 台湾倒真的没有，因为台湾的官员很早就喜欢走亲民范。台湾因为选就是选举制度的关系，你必须要跟民众在一起，他才得到选票。所以以前我都在台湾的时候，我都一直觉得哇，在大陆当官好棒，好有威严。你说一，哪有人敢说二？台湾的官员没有什么尊严可言的，每次被叫去立法院，然后被指从头骂到脚，十八代祖宗都被立法委员骂完了。所以我都一直好羡慕大陆的官员，太好了，一辈子在那边都不会被骂。我看完这节目，我顿时觉得说，哎，你们也有。这一天要享受的被大家评分的 这个不同地方文化真是不一样哈，这个范儿就不一样， 完全 我你像我对台湾我最早还是那个陈水扁嘛，嗯，他那个范儿就是我就去觉得哎这种公鸭嗓子阿扁上任以来， 对对对， 但是他们说呀，就是台南的那些村民啊就喜欢这种调调，就是觉得是吗？ 因为他是台南人了，因为他本身是台南人，所以台南人就是很吃他这一套。还有他有些用字啊，还有他比较多的是除了语言之外，更多的是他身份上的认同，什么三级贫户啊、哦、然后苦出身啊什么之类，才是对当地民众的一个认同。我觉得跟讲话，他讲话没有特，我觉得还算好。 现在你说变成 宋楚瑜讲的就 现在这个蔡英文一上台，这个陈水扁也推出来了、嗯、那天我看就陈水扁哎呀就是 走 哎，但是那个柯文哲出来又说了，柯文哲是他的医疗小组的召集人， 对对对， 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有台湾就有就说注意到阿扁的拍到阿扁是什么呢，一看见镜头啊 就开始 直抖，然后柯文哲，但是柯文哲那意思好像说他是真有病，说他紧张面对镜头他就会引发他这个震颤。 那个柯文哲也不是说他真的有病，柯文哲是说假如有那种病呢就会发抖，那个叫语言我艺术。 他说可能在极端焦虑的情况之下会产生这样的现象，但没有人会，就是我们如果看那影片真的很好笑，你知道脸书还做了一个这个就是图啊，就他点进去他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，就是来讽刺陈水扁 打火机啊， 就是一个赞嘛，脸书最喜欢比赞嘛、哦、然后那个赞都突然可以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按赞这样。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佳慧作为这个台湾的女婿啊、嗯、一说起台湾也是很来气儿哈， 特别是陈水扁因为坦白讲他欺骗了我感情嘛，哎，我们大学生的时候 他是你有投票给他吗？ 啊、有啊，而且我最重要是我大学的时候他跟谢长廷是我们的偶像， 对，他们俩 当时 那模样都是你们偶像， 哎，他们是律师啊、嗯、为了那个替人权辩护， 对对， 到处演讲，然后特别谢长廷， 你看那个时候的青年、哦、以什么样的人为偶像对吧，今天人家是看的是那个什么嘛、啊、 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打倒的是就感觉就是我打倒威权，然后我有一个很年轻律师的身份，我不愿意赚钱，我愿意不花就不赚一毛钱去帮一个就一个人打官司，这件事情是吸引年轻人的、嗯、 不仅这样，因为有这种勇气的人在当时大时代也不少、嗯、重要是他会演嘛，就像现在演发表一样会演嘛，演得好吗，他真的是教父，我们刚不是说教父吗，像他最近不是什么从台南去还是高雄、 啊、高雄去 高雄去台北吗，就说没有去参会，在参会外面坐着，所以不算没有违规，然后呢我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当时的现场就在参会外面，然后大家排着队，他就坐在那边 啊， 有镜头来了就抖一下哈，然后呢几乎每个人好像去见教父一样、嗯、亲一下他的手， 握手 啊 握手几乎亲了、嗯、 对, 对，好像排队见教父一样、嗯、然后我觉得这陈水扁这个个案啊，就是台湾的虚伪啊，真的最大的虚伪，你有几个什么成品什么几个博士教授没有用，那虚伪嘛，哎，他掌权的时候贪官洗钱，所有不能不该做的事情都做了，也判罪了哈，有些还在审，然后居然给他保外就医、嗯、然后还要求特赦，为了他要修很多的法律，大家还说是为了蓝绿和解，哎，我的天啊，他掌权几年啊， 八年， 他八年都没有做到蓝绿和解，凭什么他贪污犯罪之后、嗯、特赦他就能够蓝绿和解，所以台湾最虚伪的 最糟糕的 虚伪，哪里都虚伪了、啊、对吧，但是 这是你说的我说只有台湾虚伪 我也很虚伪嘛是吧我作为大陆人我也很虚伪嘛，这是我是说啊，就是哎，既然咱们这儿都是中华民族嘛，那、你这个台湾朋友能够反思，我们也可以反思，对不对？ 所以那你们看到这个真人秀的时候，看到省长市长上去讲、市长上去讲话，然后这样子介绍的时候，你们会有什么感觉？会特别想去看？ 我讲实话啊，我作为一个这个搞这行的，我讲实话，我觉得既应该鼓励，又感到有一种可悲，就是当我们啊，我们由于受到过去几十年的这种媒体文化的、宣传文化的影响，我就会发现呢、我们上台的时候啊，可供我们选择的语言不多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。就是比如说我昨天我还在说，我说我非常感谢李春恩、张坚庭，他们两个港产的，当年这个港人，其实我当年只是觉得锵锵三人行应该像私下聊天一样，所谓说人话，但是我都不是一下能变得过来。因为他们俩是这个在地的人，他们俩也不会像播音那么说话，所以哎，就把我给带就带起来了。所以我就是说，这对我们当年的改变是多么难。我当年受到的教育，你看这次市长书记们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就是说这电视台导演说啊，能不能别向政府工作报告？于是他们啊，摆脱政府工作报告这个腔调的时候，可供这个民族文化里可供他们选择的。就是浪送腔， 真 的， 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别的腔调了，你还有什么腔调？就是说我告诉你，今天的内地的吧，厂长、书记他们上台， 每个都是， 他是什么腔调？可不怪他们，也不，而是可供我们选择的太少了。这个我们过去也不主张上台幽默，我们也不，甚至我们不主张你说人话。于是呢，当我们每个人上台的时候，都碰到一个可供你选择的腔调，根本就没有什么。 对，所以文涛应该给我们香港的嘉宾主持每人一个大红包。我们解救 了你，带领走出他的风格。 你回看1998年《锵锵三人行》哈，我有资格说话，我是党国元老，对吧？当时第一前面几集的文涛还是朗诵唱的， 你看， 各位，我来示范，各位观众，《锵锵三人行》现在开始、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 点点 哎呀，我们都已经睡着了，然后 是你说的很对啊，对，就是你像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，在台上像人一样说话，那是一个撕心裂肺的转变，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，他们觉得这不就应该这样吗？ 对，真的是非常大不同。因为像我真的就是你回台湾去看的话，你会发现我们真的会讲这种很字正腔圆，然后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呢，真的只有在比赛的时候，私底下没有，就是没有人会这样子说话。那有时候我去做活动，比如我去内地主持节目的时候，有时候我每次看他们的稿子我都会笑出来，我想说这是要歌功颂德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进去我们今天的主题？就是它是有一个风格上的一个差异。 而且我现在跟你说，我现在的这个认识都超越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超越到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人们通常讲的，哎，就广院播音系的也不用自卑。我认为都是一种声音艺术，对吧？那么多人琢磨那么多年，哎，所谓播音腔、话剧腔、文艺腔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，不能让选择太少了，应该多元化。曾经有一个时候，如果说我们上台只能朗诵腔，你就恶心了吗？朗诵也是一门艺术，对吧？这应该是百花齐放，是吧？阿扁也算一路。 都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，阿扁。 他那个， 当然任何事儿都有另一面，过去我们是不能够在台上做人，但是我发现今天的世界啊，一旦允许你做人之后，也就出现一种无下限，是吧？你甚至你看看最近这个照片，你包括美国的这种政治文化，这是咱们华裔的。 对对对， 本来据说过去亚裔传统上比较支持民主党，但是现在据说也有越来越多的华裔啊，去支持 共和党 川普。他们都说你们真喜欢川普吗？但是我发现他们都说我们支持的是这个党。 没有，川普就像那个 Hillary 最近演讲攻击他，提醒选民嘛，说哎 ，This is not a reality show， 这不是真人秀 ，This is for real， 这是真实的政治。他这句话就是说，好多人都说现在 川普啊，就是说起来，因为大家经过这么多年啊，对不对？看真人秀了嘛，这终极的一战，就在每个生活，就算是我们希望期待白宫，对，做每个决定都一定要用最夸张、最戏剧化的表演哈。叫灾难啊，世界的灾难。有人说哈，法国说世界的灾难就是从 Trump 掌握的白宫开始，那才是真的倒数的毁灭。 但是我有听到两方不同的说法，有人说呢 ，Trump 上台的话之后，哇，这世界大乱了，这个欧洲关系也搞不好，跟这个伊斯兰国家关系也搞不好。但是也有人说，其实美国是非常完整，还有它非常完善的政治体制，它就算任何人坐在它这个位置上，它都还是会被相关的法令给制约的，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像现在选举的时候可以讲一些这么华丽的辞藻，或者我想讲什么讲什么，可能进去就会收敛，所以都有。 所以你就在这儿今天咱们这个话题，你就可以看到世界这个两极两端，那头川普这范儿已经大行其道了。这头呢，你看山西的市长和书记开始上真人秀接受这个 PK， 但是他们从朗诵开始，对吧？但是你知道，我就觉得这个起步啊，接下来包括中国的这个官员不改变也得改变，你今天得会聊天。但是呢，未来的中国当官的他们会迎接什么样的出头露面？这个我有时候觉得很让人遐想。你比如说，我记得我在大学学新闻的时候，我那天跟他们讲，你看我跟家辉就曾经说，我说我老跟我的这个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呢推荐一本书，这本书呢本来是批判电视的，叫做《娱乐至死》，可是我在里边得到的呢，恰恰是看出来上电视节目说话的规律，他都总结出来了。但是他是说，你看，就因为上电视需要这么说话，所以电视算是把这个现代社会给毁了，把现代政治给毁了。他是这么个观点。但是你知道，我甚至就是有个印象，我拿到一个 BBC 啊，还是一个什么的一个新闻工作守则。就是古典派的这个政治，甚至能讲究到一种什么？我就记得他说，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如果采访两个政客的话，不要让他们同台。你看今天我们开始讲 PK， 我们开始讲辩论，我们开始讲总统论辩。英国人的古典的新闻守则啊，是什么？你应该单独做5分钟的马家辉，再单独做5分钟的林伟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人可能口才有好坏，你让他们同台辩论，有可能因为他们一个人的口才强势让观众造成误导，因为那并不代表他一定施政能力就是强势。你看又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标准。 你这样讲我还真的还蛮有感触，因为就在昨天吧，这个英国不是23号要公投脱欧跟那个留在英国嘛，欧洲嘛，他真的是两个就是独立党的这个领导人跟这个英国的首相，他们同台，但是没有辩论，他们就是就像你说的，每一个人单独在上面，然后跟观众让观众提问，他来回答，但是他两个是分开的。 那这个不容易做到了哈、啊。可是说回山西 哈、啊，山西官员啊， 对他们那个，你说官员要是慢慢懂得聊天哈、啊，我这个没有很担心了，因为我看到好多内地的官员也好，大老板也好。就聊天对于他们绝对不困难哈， 对，比港人会聊多了。 对啊，可是我重点觉得他们要学懂了对话，因为好多时候就是大老板或是官员， 你讲得好， 就是讲话嘛，让别人听。当别人提不同的意见的时候，哎呀，那气氛就不好了，他就会反骂回去，甚至给对方一些不好的对待处理哈。我觉得要学会对话这样，而且电视节目的我们看到他跟真的 PK 电视节目有哪里不一样呢？真的 PK 节目，我们观众也好，评审也好，都会用很刻薄的问题来提问嘛。哎，你怎么今天穿这样衣服啊？你以为自己身材很好啊？皮肤很好，不不不，那看你怎么回应。有时我是故意刻薄，故意冒犯，对吧？可是这个应该是没有吧？ 这个我还真问过，就是要不说啊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文化当中，谁都是明白人。人家山西台的导演说了，说你们以为我们这些媒体评审会说你怎么这么难看？不会这么说吧？他也都是也会给领导留面子，这也当然不会就人身攻击。我一般评审可能意见就是说，哎，我觉得你那样介绍你们阳泉，或者那样介绍你们大同。 可能会更好些。一般就是提这种建设性的 儿童评选节目，儿童真人秀的一个评选方法，因为儿童真人秀不能伤害儿童嘛，都会讲比较就是，哎，我觉得你怎样更好，就是，但我觉得第一次嘛，也不能给人家太难看，让人家就是一吓到之后没有。我觉得如果说之后大家确实是要让这个更接地气的话，也许。之后可能 伟杰之后就精彩了，假如大家接受， 需要台湾腔的可以来，我们来帮大家培训台湾腔。 之后往前推，把以前落马的官员找上电视，找不是有个姓雷的吗？什么片段被人家放过吗？ 他已经 总要给他的机会嘛，你要不问他阶段是你吗？真的只有二十七秒吗？ 听说你老双规那个官员不让他说话，到最后他主动要求，哎， 让我说一声。